于是就草草地画了这张画，并且匆匆对他说道：“这是一只箱子，你要的羊就在里面。”这时我十分惊奇地看到我的这位小评判员喜笑颜开，他说：“这正是我想要的，你说这只羊需要很多草吗？”为什么问这个呢？因为我那里地方非常小。哦，我给你画的是一只很小的小羊，地方小也够喂养它的。他把脑袋靠近这张画，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小。瞧，他睡着了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小王子。